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重沿高速北京段绿化工程开工，预计到今年底归川桥等3座互通式立交桥将完成桥区树木种植，结合延庆原有生态环境，打造绿植和湿地相结合的景观效果。桥区还同步设置了海绵城市装置，将防汛设施隐藏在绿地中，降低桥区的排水压力。密云区日前在全市率先发布了北京市密云区城乡居民补充医疗保障工作方案。即日起，密云区开始对全区22万参加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试行实施补充医疗保障。双十一网购节即将来临，市工商局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建议消费者提前拟定购物清单，按需购入商品，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盲目消费。市工商局表示，面对各式各样的低价宣传，建议消费者提前关注商品价格，警惕先涨价再降价的消费陷阱。为配合地铁16号线稻香湖路站施工，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将对这一区域现有供水管线进行改移施工。受到施工影响，部分小区8号凌晨将停水，停水的时间是从8号凌晨0点到凌晨5点。请16号线沿线小区居民提前储备必要的生活用水，恢复供水后略放水再使用。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11月和12月将迎来高潮，其中讲述二战时期犹太人故事的话剧《犹太城》中文版昨天在大连首演。下面一起来听本台记者苗山发回的报道。 以色列的戏剧大师这个导演约书亚·索伯尔就在演出后的交流会上特别激动地表示呢，说剧中所有的这些角色都是相当复杂的，充满了矛盾，随时面临着抉择，甚至一个很小的举动也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死，所以对于演绎这些角色的演员朋友们来说呢，他是充满了敬佩。 所以我们的这个戏里面很多时候都变成了我们对对方的生命的责任，我们个人的很小一个错误就可能会导致所有人的灭亡。导演说他非常欣赏和非常敬畏我们的演员，敢于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带到舞台上。 话剧《犹太城》的排演呢，采用了非常庞大和复杂的舞台调度。央华的制作团队在昨天的演出之后，连夜拆除了现场的布景。那今天晚上呢，就将在北京正式装台。 非常的高兴，我们技术部门完成了一个很庞大的制作，然后这个是各部门要有这么多年，都有一个很好的默契，不然不可能在5天的隔程之内完成所有事情。然后接着马上，我们现在要开始拆台，可能大概7个小时，我们就要发射前往北京。 本剧将于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赵峰桥到双岩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坊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大山子路段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护肤的话题。刚才我还跟两位嘉宾说，我说上次想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十月下旬，一聊起来大家就有各种各样的皮肤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想说的秋季护肤和补水完全没有讲到。今天我们继续的邀请新余美慧的两位创始人，一位是我们的新余美慧创始人新余，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余。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联合创始人 Amy， 欢迎 Amy。 嗨，大家好，我是 Amy。 两位呢要继续的来说一说秋季补水。上一次我们也说我们要说一说秋季补水，大家完全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啊。今天呢，我们不是阻拦大家来提问任何的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男生的女生的，因为上一次我观察其实有好几个男生在问。 对， 是吧？因为男生可能不像女孩子啊，在一块老讨论这个事儿，男生也没有人跟他讨论。 对对， 好像除了另一半他也没有人咨询这个问题。 对， 如果男生也有关于你看换季了，哎，现在皮肤可能会有爆痘呀、爆皮呀，然后哎，你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新余和 Amy， 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直接向我们提问了。记住了，今天呢我们还有跟上次一样的要送出三个体验的名额，具体是什么呢？以及怎么样报名获得，也是在微博上面给我的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来留言就可以了。哎，你们不要我一说你们夸我特别高兴啊，你们就永远在我们的直播帖下面都是在各种夸奖我的，虽然我也很好意思把它念出来。这个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夏夏自己有没有什么保鲜美容秘籍。当然有啦，就是认识新玉和 Amy。 怎么样，这个 回答， 这个软广给100分。 哎哎哎，非常好。 对，因为刚才我们三个人还在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新余前一段给我配了一个，因为他就是认识我一段时间以后了解了我的肤质状况啊，然后缺水的状况，所以呢针对秋冬，哎，他给我配了一小瓶儿，就是因为要没有加防腐剂，所以要赶紧用完，不会特别大瓶儿，很小一瓶儿，然后给我。我今天给他了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叫什么 反馈。 哎，对对对，使用客户反馈，用户反馈。我说基本上我晚上就是他就替代了我的晚霜的作用啊，我铺完水然后就抹那个，我觉得就够了啊。然后呢，哎，最近状态也皮肤状态也很好，也被好几个朋友在问说啊，有没有什么护肤品要来推荐。哎，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护肤的这个环节当中很重要的一步，就叫定制。对 对对，是的。 非常重要。 所以 Amy 反复跟我们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论给大家推荐了什么样的方法，大家都不要说好，你一说我马上回去就更换掉我全套的护肤品开始用。 对对， 这也是一个误区。 对对，是。 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借鉴啊，就是看别人用的好我就要来用，这样一个护肤的误区。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肤质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就说别人用的好未必你用上就好啊，因为那个皮肤呢，像大家可以网上去搜，那个有一个包曼医生，他有16型的那个皮肤测试，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肤质，因为他会从4个维度哈、去分析，就说哎，比如油性的、干性的、混合性的，然后还有敏感型的、耐受性的啊，还有就是他的那个色素型的还是非色素型的，皱纹型，还有就是他紧致型的，从这4个维度去，然后组合你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肤质，那你知道了自己的肤质才能对症下药啊，这样用起来护肤品那才能就是它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并不是说别人用的好自己用着好， 起码是有4个维度，这还是很基础的。 对对对， 可能我们更细分它还有其他的维度。 对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觉得我自己的皮肤是属于挺耐受型的，直到某一天有人告诉我说你应该是敏感型，我才是这样吗？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能依靠自己好像就肉眼，以及说哎，我生活这30-40年啊，我对自己的皮肤还不了解嘛， 对， 经验之谈，这个毕竟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对、 对对， 这个维度分得很细， 哎对， 要去探讨啊，不是说所有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秋季护肤的补水的一些方法也不一定适用所有人。所以呢，如果你有很细致的皮肤的问题，你说我可能就是敏感型，然后容易红，哎我秋天还更容易干啊，起皮，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给我心语还有 Amy 来留言了。记住了，今天我们还要送3个体验的名额。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秋季护肤的误区。就是秋季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我们的护肤品本身也要从夏季啊变成秋冬。 对对对， 跟换装一样。 对对对， 跟衣服要换季一样，其实我们的护肤品也应该要换季了。那在这个中间大家比较容易用错的哪几个方向？ 一个是现在大家普遍的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越贵的护肤品越好。因为大家会 还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嘛。 对对对， 并不是这样， 省下来银子去买很贵的这个护肤品。但是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要找适合自己的，因为你如果用不对的话会把皮肤用得越来越糟。比如假如你是一个比较挺健康的一个中性的肤质，那你在这个时候你用了特别高保湿的产品，那会把你的毛孔堵塞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些封闭性的这种粉刺。有些人可能又着急了，然后他就会过度的去角质，这个过度的去角质又会导致角质层受损。 是的， 就会变成敏感肌肤。 一个连锁性的错误。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要找适合自己的啊。那有些可能价格很高的这个护肤品，为什么说他会给到客户的这种反馈并不是说期望的那样，因为大家可能首先心理上预期会说我买了很贵的就会怎么样。其实就打个比方，就好比就是我们去在家里吃饭和去那个米其林3星吃饭。其实有时候贵的那个护肤品它用的是一种体验，使用的它的一种文化，它的一种原材料。但是你说我们在家里吃饭和去米其林3星吃饭，其实家里的可能还更适合我们。它也能满足我们的营养，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比喻。所以并不是说用越贵的护肤品不好，只是说在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选适合自己的。 这是第一个误区。这个不单单是秋季护肤的误区了， 对， 我觉得也是一年四季所有人365天的护肤的误区。就是我花了大价钱 买了好的护肤品，那我就应该等同于皮肤就很好，没有任何皮肤问题，不是这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时候没有对症啊，反而越用。 对对对对对， 越出问题， 越出问题， 然后又 不停的换， 对，又用了更贵的去把上一个问题给处理掉，其实又错误的去处理了这个问题， 对，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对， 刚才心雨说什么过度去角质，那个想都觉得疼，你知道吗？现在脸上有点疼 啊！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啊，真的 过度去角质。对 ，Amy 好像是在这条路上磕磕碰碰， 对对对，跳了非常多的坑。 那你之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我之前就是可能是没有找对正确的美容院和美容师吧，然后所以就是无限的信赖对方。我觉得找到一个合适的美容院和美容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可能就是最近他们比如说需要去推这个项目了，然后他可能就会推给你，那我就接受了，但是并不适合我。我之前不是敏感性的肌肤，但是就因为过度的去角质，然后就变成了敏感性的肌肤，就对，然后再把它养回来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 Amy 后来之所以就是想要跟心雨一起做心雨美会，也是因为 对对对， 就是觉得说市面上面没有资质然后参差不齐的这样一些水平的美容院太多了。 对对， 然后大家就被他这个时期啊，秋冬补水，他可能就拼命的给你推补水的一些项目啊。 对对 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发现其实我的皮肤可能没有需要补水到这个程度。 对， 好，这是算不算一个秋季护肤的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补水，就是因为 一说干，哎呀，我们自己身体都觉得干，我们要喝水，那我皮肤肯定更干，我就拼命的给它补水。 对， 这个有可能也会补过了。 对对对，补过了。对，尤其是敏感肌，因为敏感肌的话有一种就是干燥性敏感肌嘛，如果你不是干燥性敏感肌然后又在拼命补水的话，就会适得其反，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如果过度补水，它一般皮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 就像刚才说的，它其实不需要那么高的滋润度，但是它用了很高保湿的这个护肤品，就会它毛孔就是吸收不掉的话，就会堵塞毛孔， 对，长痘啊， 对，长痘痘， 长痘痘，会有一些封闭性的 闭口啊， 这种粉刺，对对对。 我在这儿敲黑板啊，我提醒某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不要老往脸上抹那么多东西。我这不是想吐槽我身边的好朋友，就有时候，比方说大家约好了什么时候出门啊，就是某位或者某几位同学永远比别人出门晚的原因，是因为在脸上抹了太多的东西。但是你看，这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护肤过度。 对对， 哎，你爆痘痘不一定是干燥，不一定是秋天换季你皮肤不适应，有可能是因为补水过度， 有可能。对 啊，这个虽然说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补水过度会爆痘啊，因为大家总觉得爆痘我们那肯定就是 过度水喝嘛， 就觉得一定是干了或者这儿缺营养了或者怎么样，现在看来可能是营养过剩了。 对，有可能。 对，它毛孔主要把毛孔给它堵塞了，它油脂分泌出来以后就都聚集在那个地方。一旦有炎症或你身体抵抗力差一点的时候，发炎那就是痘了。 就是现在有爆痘的问题的同学， 对对， 也可以现在到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给我们留言。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并不一定是因为你秋天可能吃了点辣的或者是怎么样导致的。因为有人说我没吃辣的，我就也挺清淡的，怎么就突然爆痘了？最近可能甚至也没有熬夜啊，就突然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你知道吧？ 对对对， 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过度紧张，有可能你仅仅是因为补水过度了。还有紫竹在我们的微博上面说，觉得舒肤佳加大宝等于完美。你一定是一个过得很滋润的同学。这俩听起来就很滋润。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就不一定说类似于像大宝这样的品牌吧。我刚才还跟两位在说，我说我也是支持国货的。我曾经在我们的一期视频直播里面因为不涉及到推荐品牌嘛，视频直播的时候我就也跟大家推荐过，我说我自己在使用的一个国货精品，它并没有很贵，就它最贵最贵的东西可能有100多块钱到头了。但是它不好吗？不是啊，可能特别适合我们自己的肤质啊，毕竟是中国人研发嘛， 对， 适合中国肤质的。 对对。 好了，说回到这个秋季的护肤的误区，第二个误区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补水过度了。 对 对。 那第三个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想要来补水呢，很多人就说那 有一个观点是说最好不要天天敷面膜，那又有一个观点是说，那你在需要密集补水的时候，你可以天天敷面膜。这个关于面膜的频次的问题，坊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到底哪个传言是真的呢？ 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适合自己的方法， 看每个人的肤质和当时的状态， 对，还得看那个面膜本身， 对， 这个产品很重要， 对，产品非常重要，差别很大。 哦，它不能天天敷的那一类的产品，它一般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首先，这个产品你必须得是十分安全的，因为现在市售的很多的面膜，它的防腐剂可能是被质疑的， 对， 所以你天天把它敷在脸上，可能对皮肤也会造成负担。那 最后是在抹防腐剂的感觉。 对，这还有一些更劣质，它可能还有添加了一些不太健康的、安全的一些成分。对，那如果说即使是天然的成分，那也要看自己的皮肤状况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刚做完一些光电类的项目，那皮肤特别的缺水，每天可能你敷两片都没有关系的啊。那皮肤可能我状态现在还可以，那你要是敷的太多，有些人可能一天还敷个四五片的，那 也是其实是被一些演员朋友误导了吧。 对， 就是不是在路上也在敷， 对， 片场也在敷，回家也在敷。 对，那你那个敷的太多的话，皮肤过度水合，就好像我们的手经常泡在水里， 对， 就那样的效果， 它会起皱那种感觉。 对，有时候去，对，其实就是。等于，而且皮肤它其实要有时候要通透嘛，你如果太湿润的话，还容易这个滋养细菌 啊，就是跟南方的天气一样， 对， 尤其在不那么干净的环境下， 对，因为你把它拿出来，它就已经脱离那个包装了， 对， 然后你再把它铺到脸上，你觉得此刻你刚洗完很干净，就这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就浮尘也会有一些， 对， 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面膜的事情啊，我们也要看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面膜， 对， 然后呢，我此刻的这个皮肤状况是不是真的缺水到那个程度了？ 对， 要天天敷。